各位，上次讲到另外的两个王子知道大哥做了国王，实行会攞他们开刀先，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啊。於是就叫了老师乌高参来，猛咁下跪叩头，请求出手相救。眼前面对落难主子的下跪哀求，自命老臣的乌高参又一次放了手脚，用尽全身的力才拉起两位少主人。乌高参确信两位少主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行，唯有一边倒向自己。於是他心就諗咯，面上現出的神情就有所不同，等於或多或少已經露出內心的活動。他打定主意，亦唯有落決心做一番冒險事業啊。兩個王子兄弟見托孤老臣雖然未滿口答應啫，不過總算睇得出老師呢已經願意出力，願意冒險收留。凄涼無語之人就拿白色的手巾仔急急抹了面上的各处眼泪，一切为了逃命，准备要认真听从托孤老臣的吩咐了。不过现在的托孤老臣呢亦坐立不安，不见讲说话，因为耷低头不停地来回走动。这样的动作呢，如果在远处看，不止人样成了细小，这种动作啊简直就好似一隻熱鍋上的大蚂蚁，来回急急急急来回。密室道的两位身体瘦弱的王子见到这样的状况，不止不敢出声惊动，简直连唞气都要细细声忍住忍住。啱啱一刻中到，乌高参就慢慢停低来回走动的脚步，面上神色有所改变，分明已经显出相当镇静，面有笑样了。哎呀，两个王子见到眼前救星又声气了，急急起身上前立正，分左右弯腰在这洗耳恭听。救命稻草在那里，紧张企住的三个人变成了品字形。直到可怕的密室里头，突然又发出咔一声咳声，原来是高参要清下喉咙先至讲话。两位少帅，请听我讲，你们大概会知道，而家是白面楚歌，上天入地都无门。不过下官琴晚已经帮你们定落咗一条计谋，既唔使上天，又唔使入地，更加唔使外逃嘅。两个王子听咗就话啦。事到如今逃命紧要啊，一切由老师你指引，老师嘅话我哋一定听从，无限听从。乌高参突然间向外边用力啪啪啪拍咗三下手板，马上有四个人行咗入嚟。两位王子一睇，原来系啱先孔武有力嘅抬轿轿夫。乌高参细细声对佢哋讲咗几句，要如此又这般。四个人就分工合作啦，啱好一刻钟就将两位王子嘅头发全部剃晒，再剃干净。一番沐浴，冇头发嘅人呢立即换上事前准备好嘅特别衣服，半身旧嘅和尚专用袈裟共两套，每个人嘅胸前呢又挂住佛珠一串，双脚着上纯麻编织嘅多尔云鞋，左手拎佛经，右手执佛尘，远睇咧好似天上佛祖下凡咁样。两个和尚嘅面上咧用咗干药材王栀子煮水而成。两个人洗面之后，即时变成因为有病先有呢种黄面色嘅，从此就变晒原来嘅样貌啦。两个新和尚喺老师嘅催促下，而家一切系为咗逃命，限时限刻噶。两个人同时一个箭步就捐入嗰堂四个人抬住嘅宽阔大轿里头，十分得力嘅轿夫喺齐心合力之下向远处行啦。亦曾经过三街六市里头好多地方，人同轿几时分散告别 冇人知道，去向就更加不明啦。嗱，咁啊，转头再讲，王府道冒住极大风险嘅假大商家、真政客、朝廷大官，经过化妆之后，亦好快离开咗王府，再翻到边处咧，同样冇人知晓啊。咁我话说，两个病容满面嘅年轻和尚，两个都气色惨黄嘅。按照高人指定逃命嘅方向同目的地，唔停脚咁向住西边行，再四边望，知道进入不毛之地啦。呢度只有老树枯藤昏鸦，未见有任何小桥流水人家。有古道西风，不见瘦马，眼见真有夕阳西下。呢时向上望，虽有日光，但属暗淡。再望周边上下呢，亦见有树木野草，但话晒都系秋天来临，大自然早就进入一切衰败嘅景象，尽收眼底啊！兄弟二人金枝玉叶，贵为王子，为咗逃避人祸，眼前系一片落花流水、春去也嘅景象。两位彷徨有病嘅和尚，唔知到达山穷水尽衣无路，等待到嚟嘅系日暮桃源，心中就唔停咁叫苦啦。最相信前边应该系绝路，但奇怪嘅系，再向前行，眼前就忽然望见前方有柳暗花明，唔通深山里头亦有村？再远望，再行，有啊！柳暗花明真系有村啊！系何物呢？原来系一座好细嘅千年老古刹。王子啊，心谂啦，呢个地方与世隔绝，食饭少嘅人，天无三日晴，就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，此地啊穷到见骨嘅。又有自命清高嘅讲法，系显半个神仙唔想食人间烟火。我哋兄弟二人今日为咗逃避战乱，屈居到此，静观其变啦。唉，乌老师真系高明啊！突然就加快脚步，不过西边太阳已经沉没，全大地立即带嚟一半黑暗，变成只系剩低不足一半光明。好在仲可以睇见千年古刹里头有两个和尚知道夜神降临啦，啱啱准备喐手闩埋山门嘅。就喺呢阵时，两个王子到达寺门，马上合掌行礼，但未见讲说话。古寺道嘅和尚见到嚟咗两个同行，身上个挂袋装住和尚嘅一切衣物，三字和尚就知道佢哋系嚟求宿嘅，大概系路过或者系远方云游四海嘅僧人啫。嗱嗱声就向师傅报告啦。好快，一位上咗年纪嘅老和尚就出现喺三字门口，合掌行礼话啦： 南无阿弥陀佛。 三字师傅方丈睇见对方两个云游和尚确实与众不同，不同嘅地方呢系仲未讲说话，就先奉上香油白银。高兴嘅方丈就急急迎接两个僧人进入本寺。外来和尚马上就变成瓜单和尚，因为本寺最欢迎有香油白银嘅和尚嚟嘅，可长可短居住嘅，任由尊便。嗱，咁啊，再讲下啦。东方国总督府里头，两位王子日头突然间外出未归，日落西山啦，仲未翻嚟，屋企人就好挂念啦。身上配有枪嘅近身副官亦冇法子讲明白。咁啊，当晚近身嘅副官呢，好自然咁啊留喺王子嘅卧室度守候啦。眼见初更时分，都未见两位主子翻嚟，二更天、三更天都仲未见，无奈嘅两个近身副官分别就喺卧室度趴喺台面，不知不觉就瞓着觉咯。下半夜到啦，睇嚟注定合该有事啊！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正当时。就喺呢阵时， 外边啊嚟咗几条黑影，有人睇见黑衫之人，个个都蒙住面嘅，佢哋一味攞手势讲说话。啱先睇见黑影呢，好似十分慌张，但喺经各就各位之后，人人都变得好镇静。就喺呢阵时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突然一阵枪声大作，中枪嘅唔系两个王子，而系副官啊！佢两个啊，全身上下中弹好多好多，即时就累低，血流满地，一片鲜血，兼且有腥臭难闻嘅味扑鼻啊！嗰几个黑衣刺客杀人得手之后，双脚即时发力，好似飞咁啊向外逃走啦。不过可惜，已经进入天罗地网，众多嘅皇家卫队听到枪响，就从四面合围啊！好快脆同五个飞叉黑衣杀人大汉相遇咯，跟住就枪声又响啊，引嚟众多全副武装嘅皇家卫队，即时有人大叫啦，快啲放低武器投降啊！不过黑衣蒙面人就置之不理，继续向好多人嘅皇家卫队开火，结果喺枪战之下就各有死伤，蒙面人呢三死两伤受擒，结束咗枪战啦。当晚就有大官接到报告咯，两王子义众共有二十几枪，即时到达阴府报道，但五个飞虎敢死队全军覆没，两人做俘虏。睇完大官就好开心咁话咧，好极啊，系一本万利赚大钱嘅大生意。至于被捉嘅俘虏唔紧要，永远都守唔出口供嘅。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呵呵呵，做得好，快点奖赏他们。同一时刻，另有一批大官同样接到紧急报告，不过大不相同啊，两个王子中乱枪几十，当场毙命。哇，那班大官啊，个个吓到成身彪汗，口未出声，心就卜卜跳了、他们去世，大靠山崩溃，对方他们如果彻底胜利，等于就赶我们上绝路，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哎呀，好苦啊！咁两日之后，忽然见到韩光子静鸡鸡、有神武器咁样对总都督就讲秘密说话啦。 报告总司令。总都督，原来我哋嗰一班人深夜秘密出师不利，居然杀错咗人啦！ 啊，你话？你讲？ 报告总司令，下官已经将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，我哋要杀嘅嗰两个人真系命大啊！嗰晚下。居然中乱枪死咗嘅，系佢哋嘅贴身副官咋？ 有咁嘅事？有咁嘅事？系咪千真万确啊？ 报告总司令，下官已经暗传命令，首都内外实行上下挖地三尺，严密搜查。理由系。总都督府内夜间仲有人敢进入杀人，另有人想再谋害都督府内重要人士。报告总都督，我估计嗰两个人血冇可能走得太远嘅。等到命令下达之后，所有人都会明白，真系估唔到杀害父王。总都督府内有制造血案，居然就是那两个该千刀万剐的反骨亲生仔亲手做的。报告总司令，下官估计这两个人照旧在首都里头，离我们不会远，我们会尽快挖他们出来的。 命令到了，就变成风声鹤唳，因为有命令，到处都捉拿害死国王的那两个国王亲生王子。那两个王子现在会躲在边处呢？看来哪个都不敢收藏， 边个都唔敢明目张胆容留咁样嘅人。不过只要有人嘅地方，都要搜查，层层查，其责任最后到达民间最下层嘅保甲长。有日，三街六市里头一间茶馆，又系下等嘅酒楼，里头有几个人，啊真系奇怪啦！佢哋系三多三少，饮酒多，食肉饭菜少，细声讲话多，停口少，食烟多，饮水少。保长就忽然细声对甲长讲啦：， 哼，成日饿死人嘅木头山上嗰班皮包骨嘅和尚都算系人啦，我哋千祈唔好放过啊！今日去查先至有个交代嘅。 几个人就唔再讲嘢啦，嗱嗱声就找咗数，一阵风咁啊走咗。当日中午时分，山间有铃声响啊，正喺度种菜嘅山和尚就问啦。咩事啊？咁另一个山和尚就答咯：，大概有马帮嚟咯。今日我左眼皮就猛咁跳，话唔埋有大施主到治，大手笔资助香油啊！半刻钟之后，听见方丈师傅、木海大和尚就大声叫啦：， 喂，你哋都翻嚟，你哋过晒嚟啦！ 几声之后，行路慢。动作慢，讲话更加慢，人人从来都系咁啦。成三万政策嘅众位和尚咧，正喺周边种啲青菜，有望自给充饥。而家又听讲啱先嘅和尚继续讲啦， 嗱，你哋睇下，我眼皮跳几灵强啊！师傅叫我哋翻去啊，梗系要拜见大施主，望施主手下有情，多多签香油钱咯。 咁同埋做嘢嘅几个种菜和尚咧，都相信已经有大施主到达我哋木头山嘅木香寺度啦。一班三万和尚翻到寺之后，先发现嗰两位人士咧，唔止系嚟烧香拜佛祖。更加唔似系嚟求灵签睇三世书嘅善男，而系大声隔恶咁对住山和尚喺度讲话， 话俾你哋知啊！啊，我哋系乡政府派出嘅保长，奉命令嚟到呢处一带清查户口人数。 咁一般身材嘅保长，一手叉腰，一手吸食住自己用手卷成嘅尖嘴吐烟丝。众和尚而家先至明白。嘿，今日嚟嘅人唔知冇带香油钱啊，反而会夺取供奉神灵嘅香烛钱。而家木香寺全体和尚喺方丈嘅带领，企喺山门外边一小块平泥地度，个个都冇出声。跟住就听见保长大人训话啦：， 你哋啊，一共有几多个人？ 方丈就上前一步，客气咁答啦：， 共有九个人。 保长即刻攞筆记录住木香寺九个人， 话俾你哋知啊，唔准收留坏人同来历不清嘅人啊！ 方丈大和尚就即刻表示，再耷低光头细声话： 小僧自会谨记大保长指点，我哋一定奉公守法。 方丈讲完奉公，果然立即上前。递咗三个小铜元俾个保长，面前站立查户口嘅大保长，马上伸手接过，现出有大丈夫嘅亮度，多多益善啊，少少无拘。保长训话完毕，面对九个米气不足，皆因长年缺食，个个都面如泥色啊。又见到企喺最后离保长最远嘅嗰两个挂单和尚，面色啊最曳啊， 黄冚冚嘅。 加埋内心惊慌之极，保长见到认为系久病冇钱医治就快死嘅人，咁啊再冇话好讲啦，带住手下甲长亲自睇清楚木香寺内外，除咗穷和尚之外，别无他人，咁啊骑上瘦马翻翻入醒啦噃， 嗱，正是想坐皇位怎合作啊？最好办法啊，靠赌博啊！有人失去才有赢，王朝从此变空壳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